感情里的关卡，再难过也笑着说吧。盏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击破。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爱了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我还是沉着不说我应该平静的面对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是否有人在对街窥看我的生活，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一晃而过看不清的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疯了，你在提醒我什么？别再故意招惹，那些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可以平静的就你离开了北京的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透过爱情的烟火气来表达现实面前人生的抉择起落。薛之谦有一个写歌的原则，快乐的事情不用纪念，只有悲伤的事情才写进歌里。他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落笔纪念那些不完美的爱情，这首哑巴唱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无言以对。